港汇指数101.2跌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嘅声音。 司机大佬，加油有落啊！ 四哥，咁啊，直播室就阿马丁星，可以听众打电话嚟香港电台广东广西。 唔该。 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有缘算命。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嘅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嘅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马思培曾经同妻子一起计划逃去瑞士，但系被纳粹发现并且扣留了。纳粹同意马思培出境，但条件是留下他的妻子。马思培拒绝了，妻子盖特鲁要求马思培放弃自己离境，但是他选择陪伴妻子留下来。 一批批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纳粹反犹行动越演越烈，长时间马思培夫妻只要听到门铃声都会心惊胆跳。有一次，雅斯培对他的学生说，我真的需要一把枪，只需要轻轻一扣，一切就都会结束了。他没得到手枪，但是自杀的毒药就一直放在他家的橱柜里面，夜晚就放在床头柜上面。1940年，雅斯培的日记这样写，如果盖特鲁被这个国家消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这样我将形同猪狗。我对盖特鲁负责，他对我负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庇护。如果我们被强迫离散，这样等同于死亡，这样我的著作亦都将消亡。因为只有出自我们的忠诚本身，我的著作才会生长并且叶茂根深。背叛的行为会摧毁我们的存在和著作的实体。为什么杀掉他的妻子而他幸存，就等于摧毁他的著作呢？因为他的著作是基于对爱的忠贞，对人性善良的坚守而产生的。两个人一同杀掉，这样著作的价值仍然存在。将他的妻子送往死路而自己苟活，自己的作品就会毫无价值了。 马思培没有工作，很快他书都不能够出版，但他仍旧坚持写作。有年轻人问他，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写书呢？书不止不能够出版，而且有一天你所有的原稿都会被烧晒。马思培回答说，即使环境让人无法子有所作为，仍然要做力所能及的事。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欢迎收睇 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题目呢是叫做茶文化，跟日本的茶道有些不同，以文化为主题。我们请来的嘉宾呢，现在直播室有这个是经营茶美食的一位老板林君衡 Jonathan。另一位嘉宾呢，大家听众都很熟悉的了，就是柯志谦教授。不过柯教授今晚臨時有些事可能未必来到，不要紧，我们还有一位嘉宾现在正飞的士过来，也是跟听众很熟悉的，就是卢杰雄教授。卢杰雄教授也都对茶都有研究的。我们先问一下 Jonathan， 你对茶的认识应该由几时开始啊？好早了已经。 如果就咁飲茶咧，就好細個開始啦。但係如果真係認真研究，大概係十年前到啦。 十年前啊，咁啊，中國人對茶嚟講，應該歷史好遠、好古遠喎。應該同神龍時代，神龍個本紀嗰度已經有提過茶嘅啦，已經。 是啊是啊，里面有个故事就是讲到神龙寺咧，就有个土是透明的， 咁啊有。叫做水晶肚或者玻璃肚， 系啦系啦，咁有一次就食错，即系佢上百草啊嘛，咁啊食嘢啦，落个肚度啦，有一次就中毒，成个肚啊黑晒，咁咧就喺个天度飘咗块树叶落嚟，咁啊食咗入个肚之后咧，就喺个肠里面巡查，喺度巡查咁喺度兜，咁所以以前原本嗰个茶字咧系一个巡查个茶字， 荼毒嗰度，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就食咗个茶叶之后就清翻晒就好翻啦咁样，咁啊开始有呢个所谓传说嘅对于茶嘅使用啦，即系中国人咁样， 系，所以佢点解叫茶咧？又话见到嗰啲茶叶入咗个肚度喺度擦来擦去啊嘛，所以茶。就從個擦嘢嘅擦字啊，牙擦個擦字啊，擦嘢嘅擦字轉變過嚟變啲茶音，就同呢個神龍寺有關。但係嗰段歷史咧，好多人話：喂，我哋聽眾喺個網頁嗰度咧，個網臉書度講嘅話，從來只聽過日本嘅茶道，就冇聽過有中國有咩茶文化，即係俾日本人搶曬鏡頭。其實就是講起茶的歷史一定是從中國開始，因為神龍寺那段期間應該是公元前2700多年前，所以計算現在2021年，茶的歷史在中國應該有4700多年，所以就源遠流長。日本呢，不要玩了，說日本是茶的代表。日本初初種茶葉的時候是唐朝時期，一個日本的和尚叫醉情，即係最偉大個最咧，情就澄清嘅情咧，最情咧就將啲茶葉運咗去日本，喺日本喺度種，咁然後日本先至開始有茶葉回事，但係冇茶道喎。茶道係宋朝時期另一個日本僧人叫做係，等我記唔記得先啊？考下我啲記性啊！叫做南浦兆明啊，佢就將宋朝嘅所謂飲茶嗰種茶道咧，就轉咗去日本，喺日本喺度推廣。咁就成為今日嘅日本嘅茶道，所以問題同我哋中國嘅茶文化咧，即係根本已經即係蚊比同牛比，我哋遠遠流長，係嘛？即係唐朝時期興起於唐，就興於宋，然後就明清繼續發展，而話我哋中國嘅茶文化，咁啊 ，Jonathan， 你飲茶，你對個茶字有冇研究啊？ 個茶字嘅研究 係啊。我哋中国个茶字，一个茶字，中文字个茶字都好值得即系玩味喎。 其实都有好多代表茶嘅讲法啦。 你试下讲下。 譬如南方有嘉木啊嘛，嘉木都系茶嘅一种嘅一个描述啦。咁仲有啲咩研究咧啊？ 嗱，我谂咩嗱？其实我哋中国人咧就最高受茶饮茶，其实系除咗系佢。話有啲人就話飲茶可以長壽咧，其實茶同個高壽都好有關係。嗱，我哋舉個例，88歲咧就叫做米壽，即係大米嘅米啊。個米字拆開尾，中間有個十字，上高兩個八嘅，所以88就米壽。99咧就白壽，就100個八，嗰個八字咧冇咗上高一畫，咪變咗個八字咯。所以88就米壽， 99就白壽，但係108歲咧，我哋就叫做茶壽。所以你话啊，你茶寿啊，你饮茶可以高寿，去到几多岁啊？可以活到108岁，何来108岁咧？嗱，你呢个睇个茶字咧，个茶字上高个草花头咧，好似夜几夜夜三夜四个夜字，咁你变咗你就一中间个人，咁咪28咯。 嗯， 下低个木字咧，就其实一个十两撇就变咗80，夜八加八十。28加80是不是108啊？ 是啊， 所以变了我们说，喂，你茶寿啊，我都希望我能够活到茶寿啊，108岁啊，很简单，这个茶就很有意思，中国人的茶字呢，很值得回味。有些人说，还有一个讲法，一个茶字呢，人上高有草花头，下低一个木字，就表示人在草木之中，饮茶就有一种回归自然嗰个咁样嘅嗰、那个咁样嘅体会啊，即系好有自然环境，呢、這个就系我哋讲呢个问题。阿 Jonathan， 其实你你对日本茶道有冇钻研咧？ 其实呢几年咧就有套戏好出名嘅， 《日是好日》。《 日是好日》 啊， 咁佢讲咗好多关于茶道、日本人睇茶嗰个世界，咁、啊。其实那个睇法同即係我哋认识历史上嘅茶道呢、 啊、 譬如由唐朝开始陆羽写茶经嘅讲法同嗰、那个而家日本茶道嗰、那个讲法呢其实有啲唔同嘅。因为日本人对于茶道比较重仪式感同埋重嗰个体验。咁但係有共通嘅地方就係呢陆羽去讲话茶呢就唔係纯粹係一个所谓物质层面嘅嘢，係有个精神层面嘅享受。而日本人就係将一点呢就发挥得都几极致嘅。咁、啊、譬如嗰套电影里面都讲好多佢哋有好多嗰啲所谓茶嘅一啲句子啊，令你去同埋佢哋会好讲究话唔同嘅天时唔同嘅年份，譬如唔同嘅生肖应该放乜嘢，唔同嘅节气要放乜嘢嘢嘅布置嘅画嘅小嗰啲茶食嗰啲飲咩茶咁样都好讲究嘅。咁其实都系好想讲一样嘅，就系讲你点样体会返人同大自然嗰个关系。咁会系都系好有趣嘅，我可以觉得系好有趣嘅。咁、哦、但系同唐宋开始，其实中国茶道由唐宋到明清，其实好大嘅转折嘅。 系， 头先阿飞哥你都讲咧，其实系宋朝就将嗰个茶道传咗过去日本啊嘛。 系， 咁啊再发扬光大啦。咁、嗯、其实喺推广茶嘅文化里面咧，系你要令到佢普及咧、嗯，可能你系需要有一啲比较形式嘅方法，先可以能够令到一般人明白嘅。咁、 嗯啊、 而中国茶就会比较系随性啲，我应该咁讲， 系 吓随性啲，就冇咁多形式上面嘅讲究。 系 但系就不过有一个好值得讲嘅就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市场上饮紧嘅茶咧，大部分茶咧都系所谓嘅浮梁之茶。 嗯、 浮梁系咩意思咧？浮梁就系古时嘅景德镇嘅另一个名。咁嗰度咧系一个大宗商品茶嘅集散地。咁、 嗯、 大宗商品茶咧，其实就个质素一定，即系有量嘅嘢，就一定嗰个质素就唔会好讲究啦。咁、啊、样咁，而家市场上大家饮到嘅茶，好大部分都系一啲大宗商品。 嗯、 因为始终你高端茶嗰个价格就会非常昂贵啦。 系啊，哦，咁样系。不过我又有样嘢咧，就好奇怪嘅，就系、是、呢个问题就话、是、你讲日本嘅茶道咧，佢又有种时味啊。即係話佢日本茶道講過四個字嘛，叫做和敬清直，直就寂寞嘅直，清楚嘅清，有和有敬有清有直四個字。咁除咗個敬字咧，係有依個儒家文化嘅內涵咩？或者和敬都有和都有儒家內涵內涵，就係、是、清直咧就有啲禪味啦。即係茶道喺我哋講，而家日本人講茶道亦都叫茶禪。即係飲茶裏邊又好有佛家嗰個意味喺度，但係好奇怪喎、哦！我成日喺度拗頭就話依、這個我哋中國人嘅茶性啊， 茶圣或者茶仙啊，叫做陆羽啊。陆羽咧，佢就因为佢本来孤儿嚟噶嘛，就俾嗰个和尚咧，即系嗰个智积和尚咧，就喺度，因为佢听到喂一个和尚寺外边、佛寺外边咧，有啲大雁啊，喺度飞来飞去，攞羽毛，然后就扑嗰啲大雁围住个苏虾喺度扑叫。咁佢就然後執咗個蘇蝦，咁咧但係咧就後來呢、這個就後來佢冇名噶嘛，孤兒嚟噶嘛，陸羽係佢自己後來卜卦卜出嚟噶嘛，卜到嗰、那個 漸卦 啊嘛，紅漸於陸啊嘛，咁但係佢問題就話佢一直喺個佛寺長大養大佢嘅時候咧，佢死人都唔肯出剃度出家，即係陸羽本來係好自然喺嗰個佛寺長大，應該好容易接近佛學嘅精神。但佢始終都冇呢個緣分，同與佛無緣啊！所以佢既然係茶聖，但係佢係與佛無緣嘅，同茶本身咧有唔同。咁而家我哋阿盧建雄教授已經飛的士講嚟啦，已經啊！依家阿盧教授，你開始幾時喜歡對茶有研究啊？ 其實就純粹係喺書本上邊接觸比較多嘅，即係對呢、這、一個茶禅啊， 茶禅， 即系睇过一啲书籍啦， 啊、 就讲好多即系修禅之道噶嘛。 咁、 其中一个就系所谓茶道啦。咁、再睇翻原来系即系同中国嘅嗰个茶文化系好有关系嘅。 系、 因为即系以茶入呢一个所谓修禅咧。在魏晉南北朝已經出現了， 是啊 咁啊，即係佢當然佢嗰個就唔係茶道啦，而係飲咗茶咧，就可以係令到嗰個神智可以提神啊。 係， 其實坐禪咧好多時候咧就會眼瞓啊。 係， 咁咧好多坐下咧就瞓咗覺嘅。 啊， 咁其實就收唔到啦，當然，因為你要保持嗰、那個即係精神嘅集中啊嘛。咁所以好多嗰啲僧人咧，都係先飲茶，就去提神，就為咗咧可以喺呢一個禪坐入邊咧長期啊，比較長啲，去集中嗰、那個即係注意力，嚟去達到一個更高嘅禪修嘅效果。係啊，咁所以喺呢度開始，即係注意，原來都幾有趣喎。咁啊，喺呢一個道教入邊都係啦。因為茶夠苦咧，佢哋就話就可以輕身喎。 係， 即係飲茶係可以令到即係嗰個肉體嘅負累啊，可以越嚟越減低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飲呢啲苦茶咧，咁啊，作為一種修仙嘅方法。 係。 咁喺魏晉南北朝已經開始。有呢一種對茶嘅一種同修行啊連結關係，嘅嗰個即係用茶嘅方式咁。 哦，因為我哋中國人咧、就我哋就冇嗰個種茶道呢個咁嘅 term 嘅，因為日本人講茶道講茶禪， 係 中國人咧好重視一樣嘢，就叫做有茶之後如何品茶， 品茶 三個口個品，即係你要識得。飲茶就要懂得品茶，所以個品茶咧，而家香港人好少懂得，因為品茶涉及到唔淨止一個茶嘅問題，嗱，優國講話仲要涉及到你嗰啲水嘅問題， 係 同埋你嗰個用呢個咩茶壺嘅問題，所以有個講法咧就話水係茶之母，壺咧就係茶之父，咁除咗個水同埋嗰個茶壺之外咧，仲要講到埋咧你嗰個環境， 冇錯。 因為所以而家我哋去茶樓飲茶咧，就冚唪唥都唔合格嘅。哇，係又叉燒包，又燒賣蝦餃，嘈冤巴閉嗰啲茶樓冚唪唥都飛走，一定係亭台樓閣、園林，嗰種咁樣嘅鳥語花香，嗰種咁樣嘅環境，然後你話品杯靚茶， 仲有茶友添嘛？ 茶友，係啊，你講啊。 如果冇茶友咧，都唔可以叫品茶。 即 係 佢哋嗰時魏晉嘅時清談。 係啊，清談嘅時候啊。 所以你變咗就成套嘅。即係唔係淨係茶葉，咁你仲成個茶葉未終於仲係審茶咧，即係睇嗰啲茶葉，然後你仲要聞下佢咧， 係冇錯， 又仲要審茶，要聞下啲茶香，然後仲要水有三種喎，即係 山水唔知，我哋而家冇機會啊！就山水就為上，井水就為中。 嗯， 唔係，喂 ，sorry， 江水為中，井水為下。 嗯， 即係要飲真係 山泉之水， 山泉之水咧，然後真係留意活，而家要水要咩？你話喂，如果我不如話山泉水買種礦泉水咪得咯？唔 no， 佢水咧要山泉水，水要山泉要啊！第二樣嘢水要活啊！即係話你嗰啲山間水流緊嘅水啊，又唔係話你喺喺個超市度買支礦泉水就代替啊！水要清要活， 係， 所以水好緊要嘅。 但係Jonathan從現代嚟講咧， 但係依個講法我係好有保留嘅，即係其實《綠雨茶經》裡面已經講噶啦。即係乜乜水乜乜水有排名嘅添，咁啊具體我唔記得啦。咁但係佢嗰個排名咧，其實就係一個偽裝好科學嘅一個講法，但係背後成個嗰個邏輯咧係冇嘅。咁咧就算而家好多人講話水要活，咁點為之活咧？啊，點為之好飲嘅水咧？其實都係好講究嘅。我舉個例啊，好多人覺得呢個 Evian 好飲，係咪唔講得嘅？ 可以可以 可以舉例啫，舉例啊，舉例 啊，某種法國牌， 即法國牌子啦，嗰只水特別好飲啦，咁樣。咁點解好飲呢？其實可以有一個好科學嘅解釋嘅，因為我哋而家去做好講究嘅方法嚟到去飲水嘅時候咧，就要講究嗰個 TDS 啊。Total dissolved solid，就是讲究嗰个水里面嗰、那个溶解咗嘅含量啊。咁 Evian 嘅水咧系270几嘅，咁啊入个口感系最好嘅。咁而你冲茶用嘅水咧，你嘅 TDS 咧其实最好系70到120。 系 冲完茶之后咧就会变咗270几、280咁样。咁即系人体咧对于某一个含量嘅 TDS 嘅水咧，係會覺得特別好飲嘅。 呢個好科學化嘅， 係啊，好科學化嘅。 因為我哋嘅做法就係，因為其實由唐宋明清，其實關於中國茶嘅研究咧，其實都唔係好科學嘅。 係 好多時係好講一啲 感覺，憑感覺， 憑感覺， 意象嘅，有時係意象 啊，感性嘅。咁反而就冇人真係好似。西方社會咁樣對紅酒、對咖啡嗰啲研究咁樣咁確實嘅咁樣。 好啦，咁我哋聽首歌，然後翻翻嚟聽完新聞之後，繼續我嘅茶文化。呢、這個就係同茶有關，就是、鄧麗君唱嘅《茶山姑娘》。

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oney， 你睇唔睇到啊？有流星啊！ 唔系、啊，瑞文，飞机嚟嘅啫。 边系啫？吓、啊，点解系你嘅世界？ 吓、啊，乜唔系你约我嚟嘅咩？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流星同彗星嘅分别， 而我同陈家俊请嚟民安队讲下风灾、水灾拯救经验。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呢个茶文化。咁啊，直播室度有阿 Jonathan 同埋阿卢杰雄教授。咁啊，我哋讲呢个茶文化咧，就其实唔单止要讲中国茶嘅，其实可以讲香港奶茶、香港茶厅奶茶都包括在内。卢杰雄，你有冇兴趣啊？ 我最中意就系奶茶， 茶餐厅。但系我饮嗰啲，我觉得我。在香港喝的茶餐厅奶茶呢，跟新加坡和吉隆坡喝的奶茶 不同，奶茶不同，奶茶不同，奶茶呢它那个有些 herbs 在里面的，还有呢它比较甜，偏甜，还有当然它有个优胜的地方就是滑，因为它拉， 我就不喜欢它太滑， 它就拉很多次的嘛，你拉很多次它就滑一点，是啊，所以你喝起上来呢就那个好滑口同埋好厚啦，咁啊，我就唔係好中意嗰種。 我都係唔中，我就念佢太滑。 係啊， 我 嫌佢太甜。我 覺得香港茶餐廳嗰種奶茶嗰種滑嘅程度就啱恰到好 處。係冇錯冇錯。 所以變咗係咪成為香港將來嘅歷史記憶嘅，即係文化遺產嚟嘅，應該變咗。 其實嗰個茶點解要加奶咧？係有個歷史原因嘅。 係。 中國茶咧最高級嘅茶，如果我哋講係武夷山嘅岩茶咧，佢係天然有一部分咧高級嘅話咧，有啲品種係會帶呢個奶嘅香味。咁咧就啲西人啊，去到英國嘅時候咧，啲茶太渣啦，又苦又澀，咁唯有加啲奶可以平衡咗嗰個苦澀味啊，冚咗苦澀味。其實加檸檬同埋加奶。其實都係目的都是想模仿最頂級的中國茶，咁、所以咧，而家飲到嘅所謂奶茶咧，本身咧、主要個奶係去解決咗個苦澀味，而頂級嘅俾到即係唐宋開始咧、中國人飲嘅最頂級嘅茶咧，係唔應該苦，唔應該澀嘅，所以咧，喺個茶嗰個世界裏面咧、其實有好多所謂嘅偏見啊，即係好多咧一啲 concept 咧，其實係。同頂級嘅嘢係唔係一樣嘅？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因為大部分人飲到嘅只能夠飲到買到或者飲到嘅都係啲大眾商品。咁大眾商品嘅質素咧，就當然不能夠要求太高啦。咁你加啲奶落去好飲啲，啊加啲檸檬落去就好飲啲，有翻啲嗰啲 citrus 啊，嗰啲金骨類嗰啲咁樣嘅香味，咁就達到個效果咯。 所以呢個都好有關係嘅，即係茶同嗰、那個。即係身份地位啊，嗰、那個受教育嘅程度啦，咁啊中國人自古以來即係你飲茶同品茶兩回事噶嘛， 係 飲茶就普通老百姓都飲嘅，但係品茶就一定係達官貴人啊，知書識禮先至有資格品茶，咁你變咗即係尤其是係唐宋啦。因為唐宋先至係令到嗰個茶成為一個即係普及嘅飲品啊，咁啊尤其是流行喺呢一個達官貴人啊、皇室貴胄入邊啦，咁啊有呢一個皇帝嘅嗰個 御用的茶，即是唐代已经开始了嘛，就是有御制茶的， 御制茶 啊，御花园，即是揀了一个园地啊，咁啊就是指定它是这个贡品贡茶啊，咁啊所以那些贡茶呢就不是普通人喝到的。咁啊，所以你话要识品茶咧，其实即系相当系要求你嗰个身份地位。 其实喺历史上面咧，去到朱元璋嘅时候咧，系禁咗咁样大费周章，因为原本喺唐宋嘅时候咧，都会制造好多所谓农团啊， 系啊， 农团咁嗰啲茶咧就系团茶咁咧就。好大工程嘅，就每年咧，共美皇帝咧就大费周章咁样，咁去到朱元璋上咗台之后就禁咗，就做咗一个变咗一个扭转咗成个茶嘅文化嗰个发展啊，即系要而家我哋通常饮嘅系散茶，就 茶 叶加水落去啦，咁样冲啦。咁以喺明朝之前咧，其实系会好似而家你见到嘅保里嘅饼咁样。就壓咗餅嘅，並且好講究嘅，就直情挑龍挑鳳啊咁樣咧，就做咗好多嗰啲咁樣嘅，因為宋朝嘅時候你都知道文化好興盛啊嘛，咁所以就嗰、那個用咗喺茶嘅勞民傷財啊，簡直係，咁後屘明朝就禁咗啦，禁咗之後咧就變咗係散茶，咁就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轉折，成為一個民間化咗嘅一件事。就一般民眾都會比較容易接受到，但係同樣地，亦都喺明朝以後，基本上中國茶嗰個發展咧係唔會有好大嘅突破，比較慢咗嘅。 所以呢個真係我哋冇留意到飲茶啊品茶嗰個文化上邊、歷史上嘅轉變啦。即係我哋而家飲嘅茶就係散茶啊嘛，就係通常，但係以前嗰啲唐代嗰啲係煮噶嘛。即是唐煮餸點啊嘛，唐代啲茶係煮出嚟嘅，就唔係沖出嚟嘅。咁因為咧就好似如果你去過廣西咧，啊咁啊有一味風土嘅即係烹調啊，就係叫做擂茶啊嘛。其實就係嗰啲類似煮茶啦， 即 係 佢加咗好多， 加咗好多藥材啊，什麼？而嗰啲茶好似啲柴枝咁嘅，即係好粗嘅。咁啊一齊就加埋嗰啲咁嘅嘢去煮。煮到即係好深色一鍋咁樣咧， 因為以前嘅茶係食埋個茶葉噶嘛， 係啊， 當菜咁食嘅， 係 咁啊。後屘啊，去到明清嘅時候，就嗰個製茶嘅技術咧就進一步改善啦，咁樣咁頭先阿盧博士講嗰個擂茶嗰啲咁樣，加好多嗰啲薄荷啊，好多唔同嘅材料落去咧，其實喺《綠雨茶經》裏面都係被批評噶啦，即係綠雨就提倡咗一個講法，就係話茶嘅高級嘅茶咧係唔應該加任何嘢， 唔應該加嘢。 咁而依一個咁嘅傳統咧，其實到而家咧，對於啲飲茶嘅人嚟講咧，都仲係有保留咁嘅傳統嘅。所以喺茶嘅世界裏面咧，我哋會認為最高級嘅茶咧係乜都唔需要加，但係佢本身味道好複雜。次一級嘅茶咧就會加啲 花咯，花茶。 但係花茶嚟講都仲要講究嘅，最高級嘅咧就係。分咗入去，將個花嘅香味。咁、 啊、 譬如有啲會用蘭花分咗個香味入咗個茶度， 你 睇唔到嗰朵花嘅， 睇唔到花有 花嘅， 係啦。咁嗰個就差啲，差級嘅。再低級啲咧，就係、是、你見到朵花嘅。係啊，咁基本上如果即係而家嘅人就唔係好咁講究噶啦，係咪？見到花茶好靚咁啊， 係就貪個靚嘅啫。係 咁，但係其實最頂級嘅茶咧，本身自帶花果香。好複雜嘅味道，就由唐宋開始都係共美皇帝噶啦，就咁樣。 因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飲茶會引起我哋一種即係呢個精神境界嘅轉變咧、我就諗起咧，唔知阿盧傑雄教授有冇去過？就去過雲南嘅大理。 哦，有。 大理嗰度咧，佢有個白族嘅三道茶， 冇錯冇錯。 咁佢哋就話嗱，因為佢你去親白大理，一定大理啲人一定要話你一定要試下白族嘅三道茶。咁三道茶咧，第一道咧，啲茶味就苦嘅，即係好似頭先講，冇加任何嘢烤茶出嚟，全部咧就苦茶葉枯苦嘅。第二道茶咧，佢就加咗啲蜂蜜，加咗啲紅糖，所以變咗第二道茶就係甜嘅。 甜嘅， 人生啊先苦後甜。咁然後第三道茶咧，佢就要你咧 有種回味嘅感覺，因為嗰種茶咧係既甜既苦既酸既辣，加咗啲花椒，咁啊叫住你哋活，你到最尾嗰度茶咧，你要回味你一身，有甜有苦有辣有鹹酸苦辣，做到全部都係一身人嘅寫照。呢、這個就白族人嘅飲茶哲學。 呢個同中國人都有啲相似嘅，即係咧。即係茶一定要有苦嘅咧，就係咩？就係、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啊嘛。咁啊，所以就即係流傳落嚟就係咁啊。做咗茶苦咧，喂正啊，越苦越正啊咁樣。 但係其實啲皇帝不嬲都唔飲呢啲咯，不嬲共美皇帝嘅都係唔苦，係香同甜。不過頭先你講嗰個雲南嗰邊咧，因為個樹種問題啊，大葉樹咧本身個茶。出嚟即系而家你好多時會飲到嘅保利啊，本身其實佢嘅味道相對比較簡單嘅，佢唔會好複雜。咁佢唔係佢好多咧都係一啲簡單嘅味道，即係可能係啲荷葉啊、竹葉啊、菊花啊、紅棗啊咁嗰啲一啲簡單嘅味道。咁所以咧佢要加好多嘢，同埋佢嗰個採摘方式咧係因為佢會有好多芽喺裡面啊。咁牙咧就會多呢、這個單寧啊，會多一啲比較苦澀嘅味道喺裡面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喺嗰個中國茶嗰個發展咧，由雲南一路向東移。 茶馬古道啊，佢仲 茶馬古道係茶馬古道啦，係。 我哋講過啦，已經喺講雲南嗰個茶馬古道。 咁佢其實中國茶由雲南一路去到福建 系 啊，咁嗰个茶嗰个味道咧，越向东咧，其实系越精致， 越精致， 越复杂嘅。因为去到最复杂嘅岩茶咧，佢嗰个制作方式咧，已经唔系咁简单噶啦。即系除咗原材料好讲究之外咧，佢嗰、那个工艺系非常复杂嘅， 系 唔系一般即系可以理解啊？复杂到一个程度系咁，同埋佢嘅味道啊，譬如我哋自己最复杂嘅茶系可以有去到四十几种味道， 系。 咁而一般其實講普洱啊咁計咧，多數就去運去西方噶嘛，都係運去西方。普洱嘅味道相對會簡單啲嘅，大概係七到八種。咁各有各好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嗰個複雜性同埋講嗰個歷史咧，其實就傳統嘅茶人都係比較傾向於岩茶嘅複雜性。 呢個亦都係即係喺呢一個宋代開始，岩茶嘅地位就不斷上升啦。其實唐代咧就即係佢嗰個貢茶咧就係屬於湖州嗰、那個即係地區嘅，但係由於咧就去到宋代嘅時候咧，湖州個好似個氣温改變咗啊，咁啊令到啲茶葉生長咧就數量少咗。咁啊，變咗咧，嗰個茶嘅來源咧，就向咗呢一個福建嗰邊，就去揾嗰啲即係貢茶。咁啊，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宋朝嘅理學大師啊，朱熹咧就住喺 武夷山 咧，就好識飲茶嘅。 精舍嗰度啊， 係啊，所以朱熹同茶係好有關係嘅。朱熹好識飲茶嘅，同埋佢本身咧同嗰啲。即係茶農啊，都好有密切嘅關係。 咁蘇東坡都好識飲茶。 咁當然啦，係。 蘇東坡都係一個飲茶嘅專家。 但其實最飲茶大家咧就係宋徽宗。係啊，因為其實個個講陸羽咧，其實都唔係好有代表性。因為飲得最靚嘅茶，梗係皇帝啦，就唔會係陸羽噶嘛，係咪？咁所以宋徽宗嗰個《大觀茶論》咧，嗰個係好值得重視嘅。即係佢提出咗品茶咧，有四個標準噶嘛，好少人提出嚟嘅。即係佢話飲茶就以味為上嘅，就唔係搞嗰啲咩花神嘢。咁總之四樣嘢嘅就係香甘重滑，我嚟做品評標準。咁啊，莊立凡好熟嘅呢四樣嘢。 即係我諗起阿莊立凡去搞茶美食咧，咁我諗起白族啊，雲南白族啊，三道茶有唔同嘅層次，唔同嘅即係慢慢咁去。咁你啲茶美食係咪又都分咗 即係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係一唔同類別嘅茶咧，你有冇咁嘅分類啊？ 其實我哋會比較講科學多啲嘅。咁喺2005年咧，比利時有班科學家就研究食物嘅風味啊，即係 flavor 有啲咩香氣分子喺裏面咁樣。咁佢發現咗所有食物咧可以分做14个大嘅種類。咁啊，包括啲花啊、果啊、香料啊、一啲肉嘅味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去到呢、這、一個喺世界上所有嘅飲嘅飲料裏面啊，只有茶咧係可以，只有岩茶，只有福建嘅岩茶係可以同時cover 曬呢14个類別。咁而有同樣類別嘅香氣分子擺埋一齊配嘅時候咧，嗰個食物同個茶咧就相得益彰。咁咧就會特別好食嘅。譬如我哋自己做有一道菜係魚子醬配白朱古力。咁點解魚子醬會配白朱古力呢？其實就係、是因為魚子醬裡面係有一啲 nutty 嘅味道，一啲堅果嘅味道。咁而茶裡面咧，亦都好多時候會有啲堅果嘅味道咁樣。咁當兩個食物都有同樣嘅香氣分子嘅時候咧，嗰、那個配合就最好噶啦。咁、所以以前嘅皇帝係好識嘆世界嘅。以前嘅皇帝供嘅茶咧，一定係揀呢個岩茶。個原因就係因為只有岩茶是可以14个类别都 cover 晒，其实都有。咁个皇帝基本上只要冲一个岩茶咧，配咩都好食噶啦。 就够晒皮啦。 就够晒皮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去做嘅时候咧，就都会基于一啲科学嘅考虑咧，而唔系纯粹讲一啲直觉啊，讲啲感受性嘅嘢啊，而系即系讲一啲好客观嘅，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嘅一啲配搭咁样。 咁你哋就話唔會話你哋配食都係用岩茶嚟配食，又唔會搞啲咩龍井啊、碧螺春嗰啲嘢。 綠茶咧，我哋比較少飲，因為綠茶咧會好多時嗰個 農量 農藥會多， 農藥 會多。寒涼呢個咁嘅講法咧，好多時其實係因為賣緊嘅茶太渣啦，咁咧就太多農藥。咁啊食咗落肚咧就唔舒服，唔舒服之後咧咁你總要有個理由噶，咁係咪呢個茶寒涼，咁你唔好飲啦，啊換過另一隻啦咁樣，好多時係一啲 又唔關個茶事， 未必關個茶事嚇。咁農藥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咁當然茶本身係性涼嘅，即係但係你要講究係咩茶咯，綠茶會特別涼啲嘅。而紅茶全發酵咧就會比較粗熱啲嘅，咁烏龍茶就會喺中間，烏龍茶就係中性啲、平和啲，係半發酵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傾向烏龍茶會多少少。 好啦，我哋又聽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同我大家講呢個茶文化。呢首歌就係陳慧嫻唱嘅《紅茶館》。 茶馆，情侣酒挤满，依依爱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馆。你的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或者有你唔知啫。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表示，成功在临床标本中分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将可用于开发和生产灭活全病毒疫苗，是亚洲首个研究团队成功分离和培养出 Omicron 变种病毒株。港大表示，團隊會將培養出來的病毒用於動物模型上，以評估傳播性、免疫逃逸性和致病性，同時探討合作開發和生產滅活全病毒疫苗的各種可能。研究負責人、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形容，分離變種病毒是展開對變種病毒緊急研究的第一步。政府因應日本、葡萄牙和瑞典確認發現 Omicron 輸入個案，星期五凌晨零時起將三個國家列為 A 組指名地區，21日內曾經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准入境，香港居民必須要完成接種疫苗並持有認可紀錄才可以登機回港，抵港之後在指定檢疫酒店強制檢疫21日。另外，當局早前公布由博茨瓦納、南非、津巴布韋等已經被列為 A 組指名地區抵港人士要接受更嚴格檢疫和檢測安排，從上述加强监测 A 组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必须要先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七日，其后到指定检疫酒店完成余下14日强制检疫。星期三凌晨零时起，相关来港人士登机时必须要出示认可疫苗接种记录、起飞前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指定检疫酒店预订房间的确认书。希臘宣布將會強制規定60歲或以上國民接種新冠疫苗，否則可能會面臨罰款。總理米佐塔基斯在內閣會議上宣布有關決定，表明必須要保護超過50萬名未有接種疫苗的長者。新規定將會在明年1月16日實施，未能夠遵守規定的民眾可能要面臨100歐元罰款。路透社報導，今次是首度有歐盟國家就特定年齡組別作出類似規定。希臘最近幾星期疫情反彈，單日新增確診數字創新高，但當地只有63%人口完成接種疫苗，低於歐盟平均接種率。當局早前已經規定禁止未打針的民眾進入餐廳、戲院、博物館等室內場所。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扩建在乌克兰的军事基础设施是一条他不希望会越过的红线。他又对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的军事演习表示关注。普京说，俄罗斯将在近期 將會獲得新型高超音速武器，認為發展高超音速武器是俄羅斯對北約行動的回應。北約召開外長會議，討論俄羅斯在接壤烏克蘭邊境集結軍隊的意圖。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烏克蘭是北約高度重視的夥伴，將為烏克蘭提供政治和實際支持，警告如果俄羅斯對烏克蘭使用武力，將會付出高昂代價。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938點，下跌1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42點，下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6，日元112.8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6，人民幣6.365，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36，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2.9美元，卖出1,803.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气温显著下降，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期间早上持续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听其言。 今集会介绍九龙东选区的候选人政纲。这个区有大约475,000登记选民，将会由五个候选人竞逐两个席位。一号邓家彪，政治联系工联会。 各位大家好，我是工联会邓家彪。工联会一直扎根九龙东超过30年。阿彪参选是为了传承我们两位工联会工运的前辈，包括陈婉娴娴姐和黄国健的信念，希望继续能够为打工仔女发声，继续服务九龙东，解决九龙东三座民生的大山问题，包括交通、医疗和贫穷。12月19日，请大家支持工联会邓家彪，新九东新标志。 二号颜文宇，政治联系民建联。 大家好，我是颜文宇，一个扎根九龙东的参选人。九龙东人多车多，但大家都是排和等，排队上公屋要等，排队搭车要等，排队看医生要等。究竟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我们的官员太过没效率，太过官僚，太过僵化。颜文宇入到议会就是希望革新求变为未来，就是希望九龙东可以再次扬帆，启航与你前行。 三号陈俊雄，政治联系民主思路。 大家好，我是九龙东候选人民主思路的陈俊雄，我绝对不是建制派，请大家同我一起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坚持为香港人发声，坚持协助社运被捕人士重投社会，连结社会，坚持重启政改。我再讲多次，我绝对不是建制派，香港人请投我九龙东陈俊雄，一起坚持。 四号胡建华，没有申报政治联系。 我是胡建华，想从物业管理角度看政府施政。香港政府其实是一间大厦管理公司，帮我们管理好香港。啲官员就是管理员，管理大厦基金，维持大厦日常运作，等啲居民安居乐业。但重点是管理公司只是居民的伙计，市民才是老板。现在贫穷、基建超支、医疗、通关，样样不掂，政府要向市民负责，市民才是老板。 五号李嘉欣，冇申报政治联系。 大家好，我是李嘉欣，是一位无党派注册中医师。从医和从政一样，都需要用药去梳理疾患。在医疗方面，我希望设立智慧医疗系统，令到医疗服务能够实时同步市民。在妇女方面，希望推动全民子宫颈癌及乳癌免费筛查。我从九东望闻问切，了解到社会的患处，希望同市民一起建设健康九东、健康议会。请大家支持我李嘉欣一票，多谢。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九龙西和九龙中。 经典广播剧风云1984年作品， 上面一格一格六角形的窿，每一格呢就足足有整个玻璃杯那么大。如果这个真是风茶，那这种蜜蜂咪足足好像只白鸽那么大啫。 李学斌领衔主演，11月30日开始一起重温风云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日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话题是茶文化。咁啊，直播室度有啊卢杰雄教授同埋阿 Jonathan 啊，我哋仲有几个字啦，就讲讲上每个地区似乎都有唔同嘅茶文化，唔系净系中国。好似譬如江浙人就中意饮绿茶嘅，南方人就唔系啊。我哋嘅香港我都唔系寿比就普洱嗰啲，都系通常系茶。 通常 台湾系咪发展咗一种特殊嘅茶文化？因為真台灣的人送禮不是洞頂烏龍就是高山茶， 是啊是啊， 是 吧？ 台灣的高山烏龍很出名啊， 是 啊，主要是台灣的廣告做得很好，他們的 marketing 做得很好， 是 啊，至於你說飲上面呢，高山烏龍是有它特色的， 是 啊，不過不同的產地呢其實會種到出來的茶的風味是有不同的，咁啊，台灣嘅茶會傾向多一啲，係啲清新啲嘅味道。咁，就至於好唔好飲就人見智 ， 人 見智啦，係嘛？有啲人中意咖啡，有啲人中意茶，咁個道理一樣嘅啫。咁啊，所以喺唔同嘅地方出到唔同嘅茶咧，係同嗰個 terroir 有關係嘅，同嗰個風土啊，所謂 風土 啊，環境啦、水啦、礦物質啦、成個煮嘅方法啦咁樣。咁啊，不過有啲人就會講。你想飲一個茶飲沖得好咧，最好用翻當地嘅水，咁咧就會特別好飲嘅。咁我哋都研究過都係嘅，因為嗰個水咧係當地嘅水嗰個礦物質咧，同嗰個當地人去製作個茶嘅時候嗰個口感啊，會係比較配合嘅。 咁係咪啊 ，Jonathan？ 譬如話你飲啊武夷山嘅岩茶，係咪飲翻九曲溪嗰啲溪水最正啊？我會真正試過，我去過武夷山。 係 啊， 我哋咧就即係因為而家你知道嗰個世界啊，成個好多氣候都有啲變化，同埋好多地方有啲污染。 係九曲溪 咁咧，就暫時我哋試過嘅，我哋有即係將香港所有買到嘅水啊，都買曬翻嚟。就做測試 啊！ 咁暫時最好飲嘅就係一隻日本嘅火山水沖出嚟嘅茶。咁具體邊只就 自己去揾啦，自己去揾。 但係嗰個水咧沖出嚟嘅茶咧係特別好飲嘅。咁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佢嗰個 TDS 咧係70几度。咁依個係會令到個茶沖出嚟嘅時候咧個 TDS 到270几，咁會係特別好飲嘅。不過依個你講開水咧，一個好有趣嘅咧就係九龍嘅水係難飲啲嘅。九龙的水冲出来的茶冇咁好饮，冇咁香嘅。 即系你试过，有冇饮香港水？ 香港啲啊， 我哋懷疑，因為香港係 水塘問題。 咁咧，嗰個 TDS 咧係大概七十幾嘅，而太低嘅 TDS 亦都唔好嘅。咁我試過去到大埔，我哋都好瘋狂啊！去到大埔一間廟度，嗰啲山泉水攞翻嚟，個 TDS 好低，得二十幾嘅啫，沖出嚟係唔好飲嘅。 唔好飲嘅， 反而唔好飲嘅，因為佢嗰個 TDS 太低嘅時候咧，carry 唔到嗰個茶嘅香味啊。咁就七十幾到百二啊，最好咯。九龍嘅水咧。就可能我哋嗰陣時喺九龍灣有個寫字樓咧，嗰、那個水嗰、那個可能個大廈嘅問題或者各種原因啦，九龍嘅水個 TDS 係高啲嘅，咁亦都可能因為嗰個水嘅來源係東江水，唔係水喉水，即係唔係水塘水， 唔係水塘水， 咁、所以沖出嚟咧又有啲差異嘅。不過當然你要去到玩到咁嘅，你梗係你嘅茶本身要靚咯。如果你嘅茶本身唔靚嘅，其實你点用咩水都一样噶啦，冇分别噶啦。 雨水啊，阿 Jonathan， 雨水 雨水啊， 嗱雨水其实带酸嘅， 冇污糟咧。 雨水因为而家个地球污染， 会有污染物酸啦， 好多会带酸性嘅。咁但系我哋水喉水咧，通常系带碱性嘅。譬如你水喉水咧，你一般开出嚟系7.8啊，八啊咁样。咁个关键系你个 filter 咯。 哦， 个 filter 好重要， 系个过滤器好重要， 个过滤器咧尽量唔好用嗰啲叫做软水树脂啊， 哦、 即系嗰啲叫嗰啲系一啲石油嘅副产品， 哦、 就一粒粒软水树脂，好多人咧会用个软水树脂过滤啲水嘅，但 系 如果一用个软水树脂之后咧，佢个 TDS 系低咗，但系同一时间你冲出嚟嘅茶个复杂性系冇咗嘅，甚至如果你嗰啲水你爱嚟养鱼咧，啲鱼都唔生嘅。即係我又好中意養魚啊！我有咁嘅經驗啊！ 我從魚嗰度可以睇得出 睇到啦，係啊，係啊， 啲茶啲水掂唔掂？所以水同茶嘅關係真係好密切， 係 好密切。用咩水嚟沖茶？ 係啊，其實沖茶咧，水啦、茶葉啦、茶壺 啊、茶壺、 茶壺係茶壺都重要， 係 冇錯。 茶壺咁就係烏龍茶係用紫砂茶壺嘅話，莊立芬。 啲人係咁話， 但係咪譬如碧螺春啊、御前龍井嗰啲用玻璃喎，要透明啊嘛，所以係唔同喎。 其實咧，我哋會因為我哋從味道出發啊，我哋就咩都唔聽嘅。咁我哋做過啲實驗，試過曬。其實咧，最好嘅茶嘅茶壺嘅茶具咧，並非紫砂，因為紫砂嗰個降温嘅速度會比較快嘅。當然，如果你飲緊嘅茶個個質素唔夠高啊，咁你用咩紙壺咩 壺都 一樣啦， 都弊家伙 啦，冇分別啦。最好嘅其實係陶器，陶器陶器會佢會令到嗰個温度咧比較維持得好啊。咁嗰個茶葉咧，佢係如果譬如烏龍茶咁樣，佢係炒乾咗噶嘛。咁炒乾咗之後咧，一加水落去，個茶葉就張開啦。咁張開咗之後咧，一張開嘅時候，其實佢個化學結構產生變化。咁有啲我哋有一個顧問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個化學結構咧其實已經破壞咗，所以釋出咗香味。咁但係如果你嗰個茶葉嘅温度保持唔到咧，你等佢冷卻咗，你再加水落去嘅時候，因為佢個結構已經破壞咗，咁佢唔會再釋出咁多嘅複雜性香味。咁而紫砂咧，其實嗰個冷卻嘅速度咧，係會比陶器會 快好多嘅。 咁而我睇翻個歷史咧，其實紫砂個傳統咧，點解會一般推崇備至？其實係因為以前嘅科舉制度裡面咧，有一啲官就特別揀咗啲紫砂，就作為一個藝術品咁樣發展咁樣。咁當然紫砂有佢一啲嘅好處嘅，但係喺實際真係追求味道上面咧，就陶器第一，第二就係紫砂，第三先係白瓷，因為白瓷降温好快好快。咁所以你沖嘅時候咧，如果你想飲個好嘅茶咧，最好就係沖嘅時候咧，一次過先沖好曬啲茶出嚟。就唔係沖咗一泡，大家飲完一大輪，等個茶壺凍曬啦，你再加茶落去，再加水落去嘅時候咧，佢沖唔翻嗰個複雜性。不過依個前提係你嘅茶係夠靚咯。如果個茶唔夠靚就冇辦法。 但以前去嗰啲即係國內旅遊咧，成有啲嗰啲咩茶嘅銷售店噶嘛，咁啊嗰啲咧就硬係話即係你沖茶第一泡係唔飲嘅喎，咁其實係咪真係？第一泡唔飲嘅咧， 依、這個自古都有依個爭拗嘅啦。 第一泡通常話去咗嗰啲， 係啊，話去咗啲唔知咩雜質啊，咩嘢啊嘛， 係 嘛？ 咁我哋有一個顧問咧，就係、是、中大嘅中醫藥博士嚟，佢嘅所有論文都係做茶嘅。咁佢就話油性嘅 污糟嘢咧，即係油性嘅農藥啊，各方面嘅嘢咧，係入曬個茶葉噶啦。 哦，沖都冇用， 你攞水去洗一次咧，佢都係慢慢慢慢釋放出嚟嘅。咁、 okay， 所以咧，其實同埋。現代嗰個製茶嗰個工藝啊，各方面嗰個衞生要求高咗，就唔係以前咁離譜。咁、 哦、 咧，其實就見仁見智啦，呢啲嘢。 哦， 不過有啲茶我哋都會洗嘅，譬如保利，我一定洗嘅。 哦， 啊， 佢擺可能佢擺咗好多歷史悠遠啊， 歷史 變咗你變 好多塵啊， 越耐越舊越好， 越舊越好啊。 啊、可能佢發咗毛嗰啲，我唔使啊， 都唔出奇啊，所以發咗毛 就係呢樣嘢啊，龍傑豪，你有冇玩噶？呢個功夫茶， 功夫茶我就飲過，冇、 啊、 玩過，我只係見到啊，又要咩秦城點兵啊，又乜又 韓信點兵， 韓信點兵係韓信點兵係， 即係要 關公秦城係韓信點兵， 潮汕啊， 係工藝啊嘛， 招個技藝嚟喎， 技藝嚟嘅， 變咗又同茶日本茶道唔同喎， 係啊， 都沖法各方面， 佢啲表演性強啲嘅， 其實， 但點解佢一定要用鐵觀音啊？ 係。 因為其實呢個係有啲歷史原因嘅，即係以往咧潮州本身唔係一個非常富裕嘅地方，即係喺歷史上面，咁所以咧佢哋未必可以買到一啲好矜貴嘅岩茶，咁咧就當你嘅茶嗰個級數唔夠高啊，即係譬如我哋飲茶，我哋係啲水一落即刻出嚟嘅，唔使浸嘅，咁當你個嗰個茶個底唔夠厚嘅時候，濃度唔夠高，咁你就咧用一個潮州功夫茶落好多茶葉，塞爆個壺，沖到好濃， 沖濃， 希望攞翻嗰個味同嗰個感覺出嚟。咁當然現代嘅潮州嘅功夫茶咧好講究噶啦，有啲用最靚嘅岩茶嚟到沖都有嘅。咁但係亦都發展咗好多鳳凰單松啊，好多唔同嘅，即係應該係各有。嗰、那個所好咯，同埋亦都有佢嗰、那個好有佢嗰個歷史價值咯。香港而家都係好有一班比較新進啲嘅茶人都係好中意研究功夫茶。早兩年都有個功夫茶嘅論壇，都有成幾十個參展單位啊，都相當 都相當活躍， 相當活躍嘅，相當活躍嘅。咁好多人研究嘅其實 係啊，好多人又係因為 玩 功夫茶表演嘅 一種表演， 一種表演同埋佢嗰啲茶具本身都好多好貴喎， 好貴嘅精緻嘅。 都相當貴㗎，同埋佢 去到咩價位啊？可以最貴啲有冇？ 哇！如果你講紫砂，你揾個顧景舟嘅壺過千萬拍賣都得㗎喎。 哦， 咁你 嗰啲古董嚟㗎係嘛？ 顧景舟就近代嘅，近代嘅怡興嘅一個大師咁樣。咁好多過千萬一隻壺都有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潮州嘅咧，佢哋好多用朱泥嘅。咁朱泥咧就。我早一個星期聽個朋友講，就佢哋都唔用紫砂嘅、 啊， 因為朱泥嗰個保温性比較高， 哦、都係屬於保温 性,、啊、性，都係考慮保温性問題。 咁好似你講最緊要講味道， 係講味道， 又唔係講價錢， 係 啊，即係你問題就用陶瓷，其實佢個價錢平，但係味道仲更好， 係。唔係用 陶瓷， 係陶 陶 啊 陶 陶 啊， 唔係白瓷， 唔係白瓷係陶器， 係啦。即係我哋去玩呢樣嘢嘅時候咧，都問咗一個哲學問題，點為之一杯好嘅茶？ 係 啊，第一個問題 係呢個要盧教授講喎， 係啊， 哲學問題喎。 其實 呢個依個好嘅茶， 點叫好嘅茶咧？咁樣啊，其實好嘅嘢好難界定噶嘛，係咪先？ 所以我哋就用一個美國科學嘅角度出發，就去研究嗰、那個佢究竟個茶本身有個味道有幾複雜，然之後有幾多層次，佢嘅飲完之後嗰個口感可以維持幾耐，滑唔滑，佢嗰個 body 夠唔夠厚， 回甘 有冇回甘，有冇活性， 活性係冇 錯，用好多好多嘅 criteria 嚟到去即係標準啊，嚟到去判斷個茶好唔好嘅咁樣，咁就唔係。我覺得好就好咁樣，因為其實喺近代個美國科學嗰個研究咧，都發現咗人咧，一般人咧都可以分到幾萬種味道嘅。咁依個係一個比較有效嘅方法，而唔係聽故事咯。即係我哋覺得傳統嗰個銷售方式比較傾向係講故事、 講故事 形式，咁冇壞嘅。不過如果想係喺去分辨好同唔好咧嘅話，就可能要有一啲科學啲嘅一啲客觀啲嘅數據嚟到去研究啦。 這個都有嗰個客觀性嘅。 我見你呢個茶美食係想將呢、這個西方嗰啲紅酒文化結合嚟，將佢轉移到去茶度喎。有冇會一啲可以能夠參照嘅嘢喺度咧？即係法國嘅紅酒。 阿飛哥，其實我唔同意嘅。其實嗰個文化咧係中國人先發明嘅，即係我哋成日都懷疑咧， 而家你飲嗰啲咖啡啊，嗰、那個 espresso 咧、啊，其實嗰個咁嘅沖法咧，其實喺中國咧一早就有噶啦、 嗯。 你見抹茶嗰個沖法，甚至潮州茶做渣滿嘅沖法，根本就係 espresso 嘅處理方法嚟嘅。咁至於你話配搭食物，配搭食物咧，其實中國菜啊本身係博大精深，好複雜嘅。一個咕嚕肉裡面已經有甜、有酸、有炸，有呢個豬肉嘅味，有可能有胡椒粉，有菠蘿，有紅椒，有青椒，係好複雜嘅一個組合嚟嘅。咁而靚嘅茶本身嘅味道亦都係好複雜的。咁所以嗰個配合咧，其實我唔會認為係一個紅酒嘅文化搬過嚟，反而係我哋去重新審視喺個傳統裏面。我哋中國人對於茶嘅了解、茶嘅認識，同埋有咁多典籍，其實亦都好講究點樣去配嘢食。 冇錯，冇錯。 只不過以前嘅文獻好多時係傾向於將一啲哲學啊、一啲精神層面嘅嘢記錄落嚟，而將呢啲咁樣比較去 具體嘅， 即係唔係一啲咁高級嘅嘢， 唔係精神層次 啊，唔係精神層次， 感覺層次嘅嘢就 咁。但係事實上，好飲好食都係人嘅天性，係嘛？頭先阿盧博士都講啊，宋徽宗係飲茶嘅大家嚟， 飲茶大師， 玩家， 玩家嚟嘅， 佢係玩家， 高級玩家， 高級玩家，所以當然揾啊搞咪要有啊品茶啦， 冇錯， 精緻文化。 咁你哋有冇研究過其實係咩茶就配咩菜最適合？嗱，好似外國咁樣。飲紅酒就配食牛扒，食魚咧就配白酒。 白酒有咩建議咧？ 我嘅建議係咁嘅，如果你嘅茶好複雜嘅，你配咩都好食噶啦。不過如果岩茶或者烏龍茶，好多時咧會有呢個番薯、栗子呢啲味道喺裏面嘅。咁你配翻呢啲嘢啊，冇錯嘅。 一兩支燜雞就配岩茶， 係啦，係可以嘅。咁至於你話肉類咧，其實你個肉夠靚咧，你配岩茶一定得嘅。保璃咧就難搞啲，因為保璃比較簡單，佢咧配一啲菇類咧好啱嘅，係菇類， 菇就配 食菇咧就保璃， 咁就會啱啲嘅。 綠茶咧， 綠茶咧我就基本上就唔飲嘅，因為綠茶咧就好多時個農藥個問題比較嚴重， 因為農藥， 農藥好嚴重， 冇得講啦依個問題，因為農藥個問題，如果冇農藥咧就 OK 嘅。如果冇農藥咧，綠茶會多啲花味同埋啲清新嘅味道，咁你花味同清新嘅味道咧，你配一啲 甜品。 甜品嚟講就都可以，好多時我哋會配啲蔬菜咯， 蔬菜、 蔬菜啊嗰啲有啲果香味啊、花味嗰啲嘢咯。 但我而家去日本菜館好流行喎，即係初初入嚟坐低 就整杯 發開茶俾你，食完咧佢就整杯綠茶嚟。 係啦，冇錯。 即係佢哋係好慣呢樣嘢， 佢哋係慣咗。 其實咧喺中國啊，最高級嘅茶就冇兒岩茶啦，冇兒山嘅岩茶啦。而家仲係有好大部分嘅岩茶咧，係被日本人買走咗嘅，最高級嘅茶。咁、而嗰啲最高級嘅茶咧，其實係唔會喺餐廳度見到嘅，好多時都會喺啲財閥啊，佢哋好識嘆嘅，就嗰啲飲嗰啲好複雜嘅嘢咁樣。 私家私人享受， 私人享受， 係啊，閂埋門咁樣飲嘅啫。 所以冇得幫襯啦，嗰啲就。 就難啲咯，係 啊， 哦，咁啊，佢仲係日本人最興飲嗰啲原米茶喎。 原米茶就簡單啲，即係你基本上係得一啲米嘅 米味啦，佢飲 米啲大麥嘅味道啊，咁樣咁就佢個味道唔係好複雜，但係討好嘅，因為佢香啊嘛，同埋佢炒咗啊嘛，咁會香啲咯， 易入口啲啦。 咁啊，即係茶文化其實都講之不盡， 哇，好多啊， 有好多嘢講，要發展翻落去就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一個茶學嚟嘅，本係， 冇錯，係一個學問嚟， 有本茶學啊。好而家有門咁嘅學問叫茶學， 有啊，係啊，而家整理翻好多嗰啲茶嘅典籍啊。 好啦，我哋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問題就講講聽晚嘅節目咧，就係海林米哈同埋沈依紅同大家講美食美學同生活觀，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仲有一首歌就係張敬軒唱嘅《茶想曲》，拜拜， 拜拜。 摆遍工作间，隐身躲进洗手间，去吧。分针，滴答滴答滴答答，我不停不看，慢不慢，转眼至到八点半，不算晚。日日看日。 楼市看售价，但大脑活动极空白，有压力管价砌石越高峰低洼，外卖送到就作反，叹一叹狠茶去谋杀时间，奶茶太狠放盐放糖要破价，话说我有我理想要做吧，刀叉发展冲刀马不作画，时间眼睛再眨啊眨啊眨啊眨，书一擦一擦被复杂，再细擦揣摩那新意吧，日日看杂志，看杂作，看问答，但大脑活动极空白。太过闷，管它当中的真真假假，外卖送到就作饭，叹一叹饮茶去谋杀时间，奶茶太淡，放盐放糖要破价。话说我有我，你想要做吧，刀叉筷子冲刀话不作话。